既来之则安之吧。许正好，百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 百成只是笑了笑。 戚总招呼着大家，哦，既然都认识，那就更好了。啊，来来来，都坐坐。 百成并没有坐下的意思，而是转脸对徐平说：“你刚才说的那株银杏在哪儿呢？我想去看看。” 徐平说：“急什么？先陪方先生喝杯茶嘛。 趁着现在光线好啊。哎，你去帮我拍几张照片吧。” 徐平露出了无奈的表情，转对季总说：“你看，我总是拿他没有办法。啊，去吧，既然方先生是熟人了，我想也不会拘这些礼的。”等百成和徐平下了楼，季总才说起，原来他是徐平的学长，两个人交情是不错的。 叶枫摘了绒线帽，脱了羽绒服，笑眯眯地坐下了。 方志远这才发现，叶枫里面穿的是极修身的一条裙子。不但自己，连季总都是眼前一亮。 一出宅子，百成的脸色就全变了，不再是之前那个娇俏的小女人。薛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在说什么呢？ 我在说什么？你明明知道今天方志远会来，所以你才带我来这里的，是吗？ 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？ 你说你休年假，让我尽地主之谊，好啊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可是你看你做的这些事儿。 我只是想让这位方先生明白，没有他你也很快乐。你值得更好的，而我就是那个更好的。 宅子前的参天古樟树下，百成和徐平对站着。百成突然笑了起来。你是更好的？ 当然了，最起码我比他好。他算什么？他有什么？他能给你什么？在我看来，这位方先生他什么都不是。 可是我喜欢他，这就够了。 他结婚了， 这又怎么样？我可以等他。 等多久？一年？两年？十年？二十年？ 这不用你管。你少在他们面前装作和我有多么亲密的样子。我和你现在至多就是一个熟人。 熟人？所以在你心里我连朋友都不是了。 季总亲自泡茶，叶枫歪着脑袋在一旁看着，露出了好奇的神色。 季总笑着说：“这是百瑞香啊，怎么样，有没有闻到这幽兰的香味呢？” 我不懂茶，不过您摆弄这些的样子看着特别儒雅。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而一旁的方志远一直在沉默着，不但沉默，还有些坐立不安。 叶枫偶尔打量着方志远，微微地露出不悦。 季总见方志远总不说话，就主动地找起了话茬。志远呢，你和百成是什么时候的同学呀？高中同学。哦，我之前呢，早就听说飞瑟瑟的老板娘是个美女啊，哈，可惜啊，一直没有机会结交。餐饮商会的活动嘛，我现在基本不参加了。他的父亲柏树林倒曾经打过照面的。 叶枫插嘴了：“季总，您这是身不在江湖，却尽知江湖事。” 季总给方志远和叶枫倒了茶，来尝一尝啊。 叶枫虽说自己不懂茶，端起杯来却先是仔细地闻了闻。 倒是方志远举起杯子一饮而尽。外面本来是艳阳高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突然黑沉起来了，一片阴霾，这让方志远更加坐立难安了。 叶枫转头看向窗外，哟， 要下雨了吧？ 哦，季总起身，赶紧把百成跟徐平叫回来吧。啊！方志远忽然站起来，我去吧。说着，拿起了门边架子上的伞。 方总，要不还是我去？叶枫话还没有说完，方志远就下了楼。 季总抬了抬手，来来来来，小叶小叶，我们坐下继续喝茶啊，管他风来雨来呀。方志远一到楼下，便觉得有大风刮起来了，一时树影婆娑，恰是黑云压顶，隐隐的，方志远只觉得胸口非常的沉闷。他拿着伞推开了宅门，风沙瞬时袭来，差点让他迷了眼。他看到不远处那古樟树下依稀站着两个人影，可不就是百成跟徐平吗？方志远一步一步地朝那边走，走了几步之后，他有点后悔了。他后悔不该下楼，后悔不该送伞。他跟他已然是陌路了，也该是陌路了。可是在今天看到百成的一瞬间，他自己的身体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炸裂。百成要结婚了，百成结婚是好事，但为什么自己如此的酸楚呢？甚至还有些悲痛呢？在风声里只听到徐平说，所以在你的心里我连朋友都不是了吗？ 等会儿上楼麻烦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，我百成既不是你的女朋友，更不是你的未婚妻，我不想让他们产生误会。 那是百成的声音，他说什么？他不是他的朋友，更不是他的未婚妻，这么说百成不会嫁他。徐平的语气不讥讽地说，何必要当着众人呢？我看呢，当着方先生就可以，你只是不想让他一个人误会吗？哼！可是你凭什么要跟他解释啊？他配吗？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他为什么不离婚呢？ 我相信他心里是有我的。好了，要下雨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 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们谁也别回去。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？ 徐平激动极了，突然一步上前抓住了百成的手。方志远跑上前扔了伞，厉声说，徐生，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吧。你来了呀。徐平松开了百成，直视着方志远，你来得正好。方志远说，感情的事是要你情我愿的，既然百成都跟你说清楚了，还请徐医生知难而退吧。是是，感情的事确实是要你情我愿，可感情也需要一点半点的责任，不是吗？你能对百成负责任吗？我和百成，我们是同学，是朋友。百成啊，你听到没有？你的如意郎君说，你们只是同学，只是朋友。 百成抿紧双唇，一双美目看着方志远，那眼里有晶莹。百成出宅子的时候没穿外套，里面是一条略微单薄的灰色长裙，大裙摆正随风飘荡，扬在身后，像是随时可能把它吹倒。 方志远伸手想触碰百成那柔弱的双肩，却又停在了半空，只是低沉地说，回去吧，要下雨了。 百成笑了笑，转身往宅子的方向跑去。 徐平一边追赶着，一边转身对方志远说，我鄙视你。方志远愣在了古树的下面，瞬时狂风大作，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，砸得他生疼。等方志远换上了干净的衣服，众人已移到了一楼的餐厅了。 之前一直没有露面的季太太一边摆着菜一边招呼着大家落座。方志远笑着坐下了。我一直在外面找你们，你们俩倒好，自己先跑回来了啊。徐医生不厚道啊。徐平也是打着哈哈，满脸堆满了笑容。不管怎么样，他还不想在学长的面前失了风度。今天徐平安排了这一出，一是想出出胸口的闷气，给方志远一记猛击，二是想多和百成相处相处，再给自己博个机会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两件事情他是一件都没有做到，不但没有做到，还觉得失了颜面。是啊，爱情果然容易让人犯傻呀。此刻平息下来，他前思后想了一番，这个计划本身就是漏洞百出的。要是百成和方志远因为今天的碰面发生了点什么，就更糟了。徐平想，吃完了饭，就带着百成离开。 叶枫略有些焦虑，哎呀，这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啊。 是啊，徐平打着腔，季总说，这雨停不停的，今天呢你们几个都回不了城了啊。 叶枫感到诧异，不是吧，季太太说，都是山路，一下雨最担心的就是泥石流了，现在怕是已经封路了。没事儿，房间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，不过能住的客房只有三间，方先生和小叶一人一间，徐平和百成。哎，季总。百成突然站起来，怕是你们误会了啊，我和徐平只是普通的朋友。 徐平觉得有些尴尬，便只说，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普通啊，看起来啊，学长还真的是误会了。季总和季太太一个眼神交错，方志远说，不如让百成和叶枫同住吧。 叶枫放下筷子笑了，啊，我没问题啊。百成也微笑着，嗯，我也没有问题，这才安心坐下。 饭后午休，各自回房。三个房间是紧挨着的，叶枫和百成的靠东侧，方志远的靠西侧，中间是徐平。昨晚一夜未睡，又淋了雨，方志远已然是疲惫不堪了，匆匆洗了个热水澡就躺下了。虽在山中，宅子的配备设施都齐全，床头柜上除了台灯，甚至还搁着几本书。听着窗外的雨声，昏黄的灯光下，虽疲累却难以入睡的方志远随手拿了一册，一看封面，竟是霍乱时期的爱情，这是他跟百成最喜欢的书。用一块没有泪水的海绵，将有关他的记忆彻底的抹掉，让他在他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，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书中的句子。方志远抹擦着书册，一时间泪水迷了眼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方志远的眼皮开始发沉了，身体像是飘在房间，妄自游离。恍惚之中，他看到了年少时的百成和年少时的自己。晚自习之后，偷偷拉了手，他们在操场散着步，百成的侧脸秀美柔和，他忍不住亲了一下他的脸颊。 百成的脸红了，志远，你会像这样一直陪着我走下去吗？ 会的。 那要是我们有一天分开了呢？ 我们不会分开的。 百成站定，认真地看着方志远说，我是说，假如有一天，是假如。 假如，那我会来找你的。 那要是 找不到我呢？ 那我就站在这儿等你，你总会回来的。 那我能信你吗？ 能。 拉钩。 百成伸手，方志远想勾住他的手指，却只见他的身体像一团水汽，慢慢在蒸腾。百成，他惊呼起来。 志远。是周宁静的声音。他的身边牵着的是方舟子。 爸爸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是因为下雨吗？爸爸，你是匹诺曹，长着长鼻子的匹诺曹，你骗人，你说你会回家的。 方志远呆立着，看着微笑着的周宁静，他也伸出了一只手，他和方舟子也幻化成了水汽。啊！方志远发出了一声惊呼， 有人低声地叫着他：“方总，方总。” 方志远睁开了眼睛，床边立着叶枫。 方总，你可算醒了，大家都等着你下楼吃饭呢。我敲门你一直不应，我打你电话你也没接，我想肯定是静音了，我担心你出什么事儿，这才问季太太要了钥匙进来的。 我。方志远努力地想爬起来，却觉得身体沉重，双臂一软又倒下了。 哎，方总你怎么了？叶枫赶紧探手附到方志远的额头。哎呀，方总你发烧了。最近的诊所在镇上，离山庄5公里，无奈雨天封路，幸好季太太备着一些常用药，让叶枫帮忙喂方志远吃了。方志远又是蒙头大睡，发汗后醒来，只见窗外已是暮色沉沉，方志远竟觉得饥肠辘辘。叶枫赶紧去厨房，想给他找点吃的，却看到百成已经煮好了汤面，正准备端上楼。一碗再简单不过的面条，上头卧了鸡蛋和西红柿，又撒了葱花，却也让人充满食欲。叶枫一下子拦住了百成：“哎，给方总的？ 嗯， 啊，我来吧。”我把面条拿上去。百成不置可否，叶枫伸手端过汤面，转身就走。 方志远吃完了汤面，连声称赞着，刚想夸叶枫两句，便听到了轻轻的叩门声。 叶枫抬头问道：“谁呀？”“ 我，百成。” 叶枫有些诧异，却只见百成端了个果盘，笑着走了进来。他一边走一边看向方志远：“怎么样，面条还可口吧？” 方志远想，原来这碗汤面是百成煮的呀。方志远连连点着头说：“好吃好吃，特别开胃啊，我还想再来一碗呢。”“ 啊，还想吃啊？没有了，再说你这刚退了烧，就吃那么多东西合适吗？不过呢，倒是可以吃点水果。”说完，百成递过来水果，叶枫一把夺过了果盘。“哎，百成姐姐，这水果呢，是应该饭前吃的。”“ 哦，是吗？” 百成嘴上是和叶枫在对话，却连正眼都没有瞧他。 方志远有些尴尬，就说：“叶枫，你把水果先放那儿吧。” 百成看了看表：“啊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先走了。”百成说完这才看了叶枫一眼，像是在说：“怎么，你不走吗？”叶枫自知不便逗留，不管他有多么喜欢方志远，这份喜欢到底是不能摆到明面上的。叶枫撇了撇嘴，走出房门。

用心良苦啊。叶枫一愣，百成继续说，你不经常上我微博溜达吗？有一次手滑了，还给我点了赞。我本来不知道你是谁，不过今天一看，除了你，怕是再没别人了吧。怎么？你开了微博，还不许人家看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只是小姑娘，既然在这儿碰上了，我忍不住想要提醒你一句，画虎不成反类犬。你有病吧？谁学你了？学我不要紧，不过还是请你想清楚，你自己到底是谁。我到底是谁？咱俩不都一样吗？一样，一样求而不得，一样煞费苦心。可是我至少得到过，不对吗？我比你年轻，比你漂亮，我现在一直就在他的身边，就凭这几点我就比你强，也比周宁静强。我建议你说话小点声，你唯恐大家不知道你惦记着别人的老公是吗？百成，你少得意，在他心里你什么都不是。是不是的还轮不到你来说呢。百成说着转身要走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叶枫拉住了百成的手。呵呵，你说我去哪儿？我去看看志远，我看看他睡得踏不踏实。不许去。你谁呀？你说不许就不许啊。百成试图抽开手，却被叶枫死死地拽住了。撒开！百成往后退了一步，一使劲儿摔倒在地上，地上一片湿滑，摔跤后还滑出了半米远。百成发出了一声惊呼。 方志远睡不着，下楼走动，看到了这一幕。 百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狐疑地看着叶枫，然后迅速地跑过去扶起了百成。 百成没说话，也拿眼看了看叶枫。 方志远明白了。叶枫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 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这刚下过雨，地上多滑呀，要是出了事你能负责吗？方志远说着扶着百成上了楼。 叶枫一脸懵，在心里骂了百成一万次绿茶，却苦于有口难辩。想到方志远脸上的担心和掩饰不住的对百成的关切，叶枫更是心如刀绞。哼，这个男人永远不知道谁是对他最好的。我这样对他的付出值不值得呀？哼。叶枫苦笑着站在原地，只觉内心迷茫。 方志远站在百成房间的门口，有些焦急。 不多时，百成换了一身衣服出来。啊，我没事儿，你别担心。 没事就好。 这事儿啊，也不怨叶枫，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。 百成啊，上午的事儿。方志远说了半截儿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了。 上午什么事儿啊？ 上午我出来找你跟徐平，我说的那些话。 哦，你说我和你只是同学朋友，就这话吗？ 你没生气吧？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们本来就是老同学啊，我们就算是有点什么，不也早就结束了吗？今天要不是在这儿遇上，只怕我们也没有机会这样独处了。 是，你不生气就好。 在这儿站着快冷的。 嗯，那方志远指了指自己的房门，要不我们…… 啊，对了，志远，我刚看到你房间有几本书。 哦，对，书。哎，你想看哪本？跟我去取吧。 好啊， 百成轻快地回应着。 在庄园的另一处，一个男人的声音说：“小叶是吧？” 叶枫回头一看，是徐平。呀，徐医生，怎么不下棋了？ 下棋有什么意思？我这个人呢，喜欢看戏啊，比如刚才那场戏就不错呀。 你都看见了？ 徐平笑了笑。 那既然看见了，怎么不见你出来献殷勤，反倒劳烦起我们方总来了？ 算了吧。 算了？ 是，算了。有些事情不能强求的，强求来的也没意思。 我就不这么想。 这个游戏太复杂了，我决定退出了，就这么简单。 哦，你从广州过来一趟不容易，就这样空手回去了？ 那我能怎么样呢？把他绑走？他是个有执念的人，也许啊，等他有一天真的头破血流了，我想他会明白这点的。 叶枫冷笑着。 徐平又说：“我实在看不出来你们这位方先生到底有什么好，家中有娇妻，外边呢还有你这么一位迷人的女助理，对了，心里还装着他的初恋情人，这世界是怎么了？一心一意的不被喜欢，三心二意的都惹得你们哄抢起来了。 你不会懂的。”“ 是啊，我也不打算懂。行了，小姑娘，其实啊，你也只是个看戏的，这出戏啊，在我看来啊，还真没你什么事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自寻烦恼了。”“ 谢谢你了。”叶枫的语气透着一股子冷淡。百成翻着那本霍乱时期的爱情，并没有马上离开方志远房间的意思。 方志远坐到了百成的对面。“其实呢，我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遇到你们的。”“ 谁又能够想到呢？”百成似乎是在认真看书，说的这话更像是随口敷衍。“ 我还以为你们要去广州了呢，毕竟上次遇到你们的时候，徐医生说你们要结婚了呢。”“ 如果这是真的呢？”“ 如果是真的，你真的要结婚了，我祝福你。”“ 我应该谢谢你。我也希望这是真的，也希望找一个稳妥的人结婚生子，可惜啊，我说服不了自己。要是我对自己都不能够诚实，不也挺可悲的吗？”“ 这个世上谁又是真正的自由呢？谁又真的能够听从内心呢？”“ 是，是有很多身不由己，但是我在能够选择的时候，还是想选择自己喜欢的，就算得不到自己喜欢的，至少我还有权利拒绝不喜欢的吧。” 方志远只是笑了笑。“ 哦，对了，你跟宁静怎么样了？”“ 一言难尽。”“ 我听说你们签了个什么是离婚协议。”“ 这种事倒是传得挺快的。”“ 卯城就这么一点大，就这么一个圈子，再说了，你们这事儿那么前卫，那还不得争相流传啊。” 方志远沉默着。“ 啊，志远，对不起啊，我真不该提这些，让你不高兴。”“ 不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”“ 现在想想，要是没有我，你和宁静也不会弄成这样。” 方志远看着百成说：“和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，这些都是我自己搞砸的。你跟徐平说的那些话我多少都听到了，百成，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我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说。” 百成举起书册，微微地挡住半张脸， 看着是在笑。怎么，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都不是心里话？ 不不，我是想站在老同学老朋友的角度跟你说几句心里话，可以吗？方志远拿下了摆成遮着脸的书，定定地看着他。 行，说吧。 徐平是个不错的对象，看得出来他真心喜欢你的。况且你们也不是没有感情的基础，既然他能到卯城来找你，这就说明你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。虽然我也理解之前说的那些话，选择自己喜欢的，听从内心，可是白成啊，徐平说的是没错的，我确实什么都给不了你，反而给你造成了伤害。 听出来了，你这是在往外推我。不用你推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清楚了吗？我退出，而且我现在已经退出了。 我没有，没有，我就是害怕我自己耽误了你啊。 耽误我？百成用手指卷着自己的胸前的发梢，除了我自己，谁也耽误不了我。 抱歉，我想说的是，你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徐平。 方志远，这世上是不是只剩你们两个男人了？你和我成不了，我就非得选他。就算真的只剩你们两个，我也有权利谁都不选呀，不是吗？ 你不要生气啊。 我没生气，你别忘了，我和你分手是我先提的。是，我承认我心里有你，我喜欢你。百成顿了顿，一双明眸望向方志远，继续说道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你，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方志远。我总说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要你的，你难道听不出我在自欺欺人吗？ 百成，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索性说完，说完了我也就痛快了。百成说完站了起来。 百成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子，一件修身的白色的棉袍衬得他肤色如雪，他的眼睛里微微地含了泪水，看着楚楚可怜却又目露坚定。方志远也站了起来。 志远，我没说，不代表我不要。我不要，是不想给你增添任何负担和压力。离开你，是希望你过得好。可是我问你，我离开你之后，你真的过得好吗？ 方志远沉默着。 好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明天一早就该回城了。回去之后，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各走各的路。我们的生活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。像今天这种事儿，偶遇什么的，应该也不会再有了。就像当年我们都在广州，都曾经相互寻找，却从来没有见过面一样。缘分断了。就是断了，这一点我是早就明白的。我走了。 方志远还想说什么，百成已然带上门离开了。 旧时光咖啡馆入夜之后客人便多了起来，海丽在吧台后忙着调制饮品。 一个店员跑过来，海丽姐，那人到底干嘛的呀？ 谁呀？ 就那个那客人，一大早就来咱这儿了，走到现在还没走的那位，就那个。 啊，你就当他是空气得了。 老八走到了海丽的跟前，两个人隔着吧台。老八说：“ 结账。 海丽点着吧台内的收银机，面无表情。1000。 多少？ 1000，现金还是刷卡？啊，对了，我们还支持扫描支付。海丽指了指摆在一边的亚克力二维码牌子。 这么贵啊？老爸傻眼了。我刚才啊，对你们菜单我都算过了，最多也就是500。 你可以不付钱呢，没关系。不过有句话我说在前面，你要是消费不起，这顿算我请客。但是拜托你以后别再来吃白食了。 哎，不是海丽，你这开门做生意的，哪有往外赶人的呀你？ 我没赶你啊，我不是看你消费不起吗？ 行行，不就1000吗？扫码是不是？扫哪儿？ 扫这儿。海丽把二维码牌子递了过去。 老爸出了咖啡馆，一看表，才想起来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办呢。他赶紧掏出了手机，给童安安打了个电话。那边呢，半天才接，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不耐烦。听背景声，这姑娘好像又在泡吧呢。老爸说：“你在哪儿呢？” 啊，有事儿啊。你有事儿明天再说呗。 明天就来不及了。 我现在没空。那你发我微信。 不是你不是把我给拉黑了吗？我怎么发呀我？ 好嘞，你说吧。 哎，摄影班明天就开课了。哎，我这有份资料给你，你要凭着这些东西去报到。 摄影班？哦，你看你不提我都忘了。可以啊，八小根，你这人真好，你还真是知恩图报哈。 你在哪儿啊？要不然我给你送过来吧。半小时之后，老爸和童安安在一个夜排档见面了。刚在咖啡馆花了1000块钱的老爸，瞧着桌上一大盆小龙虾，一大盆皮皮虾，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。这一顿肯定是他请了，没跑啊。 童安安猜出了老爸的心思。 哟，你瞧你这小家子气的样子，不用你掏钱，我请客。 哦，老爸这才露出了笑容，掏出了包里的文件袋。哎，你瞧啊，课程安排、收据、录取通知书，哎，都在这儿了啊。明天晚上7点准时上课，哎，别弄丢了啊！千万，尤其这收据啊。 童安安打开文件袋，摸出了一张收据。 哇，学费那么贵呀，好几千呢！ 你以为呢？ 你真舍得呀！ 我八有根，那是个知恩图报的人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海丽呀、啊。今天跟我说话了。 哦，都说什么了？ 哎，就我付钱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俩隔着收银台聊了几句。不管说什么吧，总之啊，我就跟他这就算是说上话了吧。 我的功劳吧？ 对，你的功劳。 那今天这一顿算是给你庆功的，这庆功宴你总得买单吧。 我去，童安安，你也忒狡猾了你呀、啊、 不买拉倒。 买买买买买， 那还差不多。 哎，不过有句话啊，我得说前边，我这花了钱送你去学摄影，你这往后每天晚上那都得按时去上课，你可别浪费我这钱啊。 我知道了， 与其把时间花在酒吧，还不如学点什么呢，将来呢也算有个一技之长。哎呀，这个女人呢，那就跟花儿一样，一茬开一茬败啊，要想立于不败之地，就得永远的提升自己。 闭嘴闭嘴，烦死了，我爸都没你这么啰嗦。